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克里斯朵夫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做高兰德·史丹芬的，他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汽车制造商，入了法国籍的比利时人，母亲是意大利人，他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，居住在安特卫普，祖母是荷兰人。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，在克里斯朵夫看来，像别人看来一样，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。她才18岁，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，像西班牙姑娘的童子，水汪汪的光彩把眼眶填满了。说话的时候，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动，乱蓬蓬的头发，一张怪可爱的脸，皮肤很平常，擦着粉，粗糙的线条，有点浮肿，神气像头瞌睡的小猫。他个子非常小，衣服很讲究，又迷人，又淘气，举止态度都带着几分撒娇和做作。这些做作像小狗般在人前卖弄的玩意儿，假装天真的傻话，对克里斯朵夫完全不是味儿。他没有闲工夫来注意一个放荡的小姑娘耍手段，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。他得挣他的面包，把他的生命与思想从死亡中救出来。他的关心这些客厅里的鹦鹉，只在于他们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。拿了他们的钱，克里斯朵夫教他们弹琴，非常认真，紧蹙着眉头，全副精神灌注着工作，免得被这种工作的可厌分心，也免得被高兰德·史丹芬一类轻佻的女学生的淘气分心。所以他对于高兰德并不比对高兰德12岁的表妹更关心。那是个幽静而胆怯的孩子，住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一起学琴。高兰德那么机灵，绝不会不发觉他所有的风情对克里斯朵夫都是白费，而且他那么圆滑，很容易随机应变地迎合克里斯朵夫的作风，那根本不用他费什么心，而是他天赋的本能。她是女人，好比一道没有定型的水波，她所遇到的各种心灵对于她仿佛各式各样的水平，可以由她为了好奇或是为了需要 而随意采用它们的形式。他要有什么格局，就得借用别人的。他的个性便是不保持他的个性，他需要时常更换他的水平。他受克里斯朵夫吸引有许多理由。第一，是克里斯朵夫的不受他吸引。其次，是因为克里斯朵夫和他认识的一切青年都不同，形式这样粗糙的瓶他还没有试用过，何况估量各种水平各种人物的价值，他天生的特别内行，所以他明白克里斯朵夫除了缺少风雅以外，人非常厚实，那是巴黎的公子哥所没有的。在他贵族化住宅的客厅里，铺着浅色的地毯，正中放着一个画架，供着撞见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，那是个时髦画家的作品，把史丹芬夫人表现得多愁多病，好比一朵没有水分的花，奄奄一息的眼睛，身子像螺旋般扭作几段，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现这富家妇珍贵的心灵。大客厅一面全是玻璃门，可以望见盖满白雪的老树。克里斯朵夫发现高兰德坐在钢琴前面，反复不已地弹着些同样的乐句，听着几个柔靡的不协和弦出神。高兰德非常用心弹他的曲子，因为灵巧，所以成绩很过得去，有时还相当的好。胸中雪亮的克里斯朵夫暗里笑着，这个淘气的女孩居然这样伶俐，虽然对弹的曲子一无所感，弹得倒像真有所感，然而他不免因此对高兰德抱有好感。高兰德竭力找机会跟他说话，觉得谈天比上课有趣得多。克里斯朵夫白白的拒绝，表示他不能回答，因为一说出心里话就会得罪他。高兰德却总有方法使克里斯朵夫说出来，而且克里斯朵夫的话越唐突，高兰德越不觉得唐突，那对高兰德来说是一种游戏。精灵乖巧的姑娘知道克里斯朵夫最喜欢真诚，所以她大着胆子跟他一味顶撞，很固执地和他争论，而两人争论完了一点不伤和气。可是克里斯朵夫对这种沙龙里的友谊绝不会存在什么幻想，他们中间也永远谈不到什么亲密。要不是有一天高兰德一半突如其来，一半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里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话，头天晚上他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，高兰德有说有笑，像疯子一般大大的卖弄了一番风情。但在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朵夫去上课的时候，他累死了，形容憔悴，脸色苍白，头长得厉害。他无精打采的，连话都不愿意说，坐在钢琴前面有气无力地弹着，逢到快的段落都脱节了，改了几次也没有弹好，便突然停下来说：啊，我弹不下去了，对不起，等一会儿好不好？克里斯朵夫问他是否不舒服，他回答说不。克里斯朵夫心想，他不大上劲儿，他有时就是这样的，虽然可笑，但也不能怪他。于是克里斯朵夫提议改天再来，但高兰德一定要留着他，只要一会儿，过一会儿就会好的。我真是胡闹是不是？克里斯朵夫觉得他的态度不大正常，可不愿意问，故意把话扯开了。啊， 这是因为你昨天晚上太辛苦了。高兰德含饥带讽地笑了笑。对你倒是不能这样说。克里斯朵夫老是不客气地笑开了。高兰德又说，我想你昨天连一句话都没说吧。是啊，可是颇有几个有意义的人呢。哼，是的，那些多嘴的家伙，那些才子，在你们这般没骨头的法国人中间，我简直搞糊涂了。他们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解释，什么都能原谅，可是什么也没有感觉到。他们几个点中的谈着艺术啊，爱情啊，不叫人恶心吗？克里斯多夫，你不喜欢讨论爱情，那么对艺术总该有兴趣吧？这些事儿用不着讨论，要你去做。要是不能做呢？高兰德撅了撅嘴。克里斯多夫笑着回答，哼，那么让别人去做。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搞的。那爱情也是这样吗？对，也是这样。我的天哪，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？ 管家喽。 谢谢吧。高兰德恼了，他把手放在琴上再来尝试，可照旧弹不起来。他便敲着琴键呻吟道，啊，没有办法，我简直一无所用。对，你说的不错，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。 能够这样说，已经不坏了。克里斯多夫老老实实地回答。高兰德望着克里斯多夫，好似小姑娘挨了骂一样的垂头丧气。 别这么冷酷啊。我并不是毁谤贤淑的妇女，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，可是尘世的天堂……对了，谁没有见过尘世的天堂？ 哦，我并不悲观到这种程度，我只是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可是一定有的，只要有，我就决心去寻访。但是很不容易，世界上一个贤淑的女子和一个有天才的男人同样难得。 那除了他们，其余的男男女女都无足轻重了吗？ 相反，社会上只看重这一批。 可你呢？ 对于我，这些人都是有等于无。 哦，你多冷酷啊。 高兰德说着。不错，我是有点冷酷，但只要能对别人有好处，也应当有几个冷酷的人。倘若世界上不是东一处西一处的有几颗石子的话，更要一团糟了。 啊，你说的对，你很得意你是强者。 高兰德悲哀地说， 可是对那些不能成为强者的人，尤其是女子，你别太严厉啊。你不知道我们的懦弱把我们摸得多苦，你看到我们嘻嘻哈哈调情打趣，弄些可笑的玩意儿，便以为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，瞧不起我们。哪怕一般15岁到18岁中间的小女人，尽管在社会上交际出风头，可是跳完了舞，说完了废话怪论，发完了牢骚，当他们对一般混蛋透露了一些心腹，在每个人眼里想找些光明而找不到之后，夜里回到家，关在静悄悄的卧室里， 给孤独的苦闷煎熬地铺在地下、啊、要是你能看到他们这个模样。 克里斯朵夫惊愕了，有这样的事吗？怎么，你们竟这样痛苦吗？ 高兰德一声不出，可是眼泪涌上来了。他强作笑容，把手伸给了克里斯朵夫。克里斯朵夫感动地握着、 啊、可怜的孩子，既然你们痛苦，为什么不想法摆脱这种生活呢？ 你要我们怎么办？简直无法可想。你们男人，你们可以摆脱，爱做什么做什么。可是我们永远被世俗的义务跟浮华享乐束缚的跳不出去。 谁限制你们？不许你们跟我们一样摆脱一切，干一件你们心爱而又能保证你们独立的事业，像保障我们的一样。 像保障你们的一样。可怜的克拉福特先生，你们所谓的独立的保障也不见得多么可靠，可是那至少是你们喜欢的事业，我们又配做些什么呢？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感到兴趣。是的，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参加，假装关心着一大堆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情。我们多么需要能关心一点什么。我们跟旁人一样参加团体，担任慈善会的工作，到巴黎大学去上课，听伯格森和于尔勒曼托的讲演，听古代音乐会，古典作品朗诵会，还做着笔记。笔记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记些什么。我欺骗自己，以为这些是我所热爱的，或者至少是有用的。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，我对什么都不在乎，对什么都逆反。我这样把每个人的思想老实地告诉了你，你可不能瞧不起我。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蠢，可是哲学、历史、科学究竟跟我有什么相干？至于艺术，你瞧，我乱弹一阵，东抹西抹，抹些莫名其妙的水彩画，难道这些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不空虚了吗？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嫁人。可是嫁给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样明白的家伙，你想是有趣的吗？啊，我把他们看透了。我没有你们德国人多情女子的那种运气，会自己造些幻象。哦，太可怕了。看看周围的人，看看已经结婚的女子，看看他们所嫁的男人，想到自己也得跟他们一样，让身心变质，跟他们一样的庸俗。我敢说，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，绝技受不了这种生活，这种义务。而那种精神，就不是每个女子都有的。光阴如流逝，日月如穿梭，一眨眼青春就完了。可是我们心中究竟藏着些美的、好的东西，是永远不加利用，让它一天天的死灭，结果还得拿去送给我们瞧不起，而将来也要瞧不起我们的蠢货。 并且没有一个人了解你。人家说我们是个谜，那些男人觉得我们乏味古怪倒也罢了，女人应该是懂得我们的呀，他们是过来人，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。事实可不是这样，他们绝不给你一点帮助，便是做我们的母亲也不了解我们，也不真心想认识我们，他们只打算把我们嫁人。除此以外，死也罢活也罢，都归你自己去安排。社会把我们完全丢在一边。哦，别灰心，克里斯朵夫说，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得由自己去体会的，如果你有勇气，一切都会顺利。想办法到你的社会以外去找找吧，法国总该有些正派的男人。有的，我也认识，可是他们多么讨厌，并且我还得告诉你，我的社会虽然使我讨厌，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已经跳不出这个社会了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我需要相当的享受，相当高级的奢侈和交际，那不能单靠金钱得到，可也少不了金钱。这种生活当然谈不到什么光辉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，我是弱者，请你别因为我告诉了你许多没有勇气的话而跟我疏远，请你用慈悲的心肠听我说说吧。跟你谈谈我多么快慰，我觉得你是强者，是个健全的人，我完全信任你，给我一点友谊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，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？只要你听我说说，给我一些忠告，给我一些勇气，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，那个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对自己说，奋斗有什么用，烦恼有什么用，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什么，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，我不愿意掉进去，你帮帮我吧，帮帮我吧。他垂头丧气，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。他用着善良的、顺从的、哀求的眼睛望着克里斯多夫。克里斯多夫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于是他又兴奋起来，笑了，快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照常有说有笑的卖弄风情。 如果我富有，我会有很多藏书，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，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，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？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？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，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播音雅坤，片花演播王刚，监制丛林、张静民、汪良，节目编辑制作沈红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策划：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：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从高兰德向克里斯朵夫倾诉心里话那天起，他们之间的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。他们单独在一起，高兰德把心里的愿望告诉克里斯朵夫，克里斯朵夫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高兰德，提供意见。高兰德听着克里斯朵夫的劝告，必要时还得听他的埋怨，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像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。那对她是一种消遣，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。高兰德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，但他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，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。克里斯朵夫尤其不耐烦的是，高兰德仿佛挺高兴地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，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，大半是有钱的，总之是有闲的，再不然是在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，都是一丘之貉。他们全是作家，自以为是作家，在第三共和之下，写作变成了一种神经病，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。在所有的工作中，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，所以也最容易哄骗人。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他似乎最喜欢，而在克里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。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，搞些贵族派的文学，自命为第三共和制下的贵族。他叫做吕西安·雷维葛，两只眼睛离得很远，眼神很尖锐，鼻子是往里勾的，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，像画家凡迪克的模样，头发已经未老先衰的秃落，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，说话很甜，举止潇洒，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捏在手里仿佛会化掉。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，周到细腻，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。克里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，虽然没有交谈，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。当时不懂为什么，到后来才明白，人与人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，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，或者说是健康人的本能， 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。在克里斯朵夫面前，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。他文文雅雅的，不动声色，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。在艺术方面，是分解一切雄壮的、纯洁的、健全的、大众化的成分。此外，还动摇大家对思想、情操、伟人的信念，对一般人类的信念。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，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，侵蚀思想的需要，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。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，特别是女作家的瘾，因为到了她的手里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。她的艳遇，她的和朋友们的恶癖，对她都是文学材料。她写了些小说和剧本，很巧妙地叙述她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，还有她朋友们的，她自己的。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，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密，那朋友、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。他绝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，或是听了她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。照理，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，事实可并不如此。女同志们抗议一下，遮着面子，骨子里可并不发窘，还因为给人拿去赤裸裸的展览而挺高兴呢。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，他们就不觉得羞耻了。在他那方面，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，也许连剥洋仇史的用意都没有。他不比一般人更坏，以儿子来说，不见得是个更坏的儿子，以情夫来说，不见得是个更坏的情夫。在有些篇幅里，他无耻地揭露他的父亲、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，同时又有好些段落，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。他和一般有钱的、游手好闲的布尔乔亚的堕落的少女最投机，她是他们的一个伴侣，等于一个腐化的女仆，比他们更放肆、更机灵，有许多事能够叫他们艳羡。他们对她毫无顾忌，尽可能把这个任所欲为的裸体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细研究。克里斯朵夫不明白，一个像高兰德那样的少女，似乎性情高洁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，怎么会乐此不疲地跟这种人厮混呢？克里斯朵夫不懂心理学，吕西安·雷维葛可深通此道。克里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，高兰德却是吕西安·雷维葛的心腹。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里斯朵夫高明。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她更弱的男子，那时不但她的弱点，便是她的优点，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。吕西安·雷维格看准了这一点，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，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。再加上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，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，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，他就相信别人原来和他一样的没有出息，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世诛求，因之他觉得很快慰了。 这种快慰有两方面。第一，他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。第二，他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，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闹别扭，应当对于设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态度，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痛苦。在社会上，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，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。在一切交际场中，熙熙攘攘的绝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，它像地层一般，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，一层是大家听到的，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，另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，是本能与本能，兽性与兽性的谈话。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烂调，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、怨恨，或者是好奇、烦闷、厌恶。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，尽管变得像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一般痴呆，心里可念念不忘地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。然而克里斯朵夫的头脑还没有冷静到这种程度，那要是年龄大了，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够办到。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，高兰德求他的援助，他却眼看着高兰德嘻嘻哈哈地去冒险，所以克里斯朵夫再也不能掩饰他对吕西安·雷维戈的反感了。吕西安·雷维戈对他先还保持着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，他也感到克里斯朵夫是敌人，但认为是不足惧的，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把克里斯朵夫变成可笑。其实，只要克里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，他就可以表示友好。但他就是得不到这种钦佩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因为克里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。于是，吕西安·雷维戈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，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，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。高兰德对两位朋友完全是一视同仁，他既赏识克里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，也赏识吕西安·雷维戈的极有风趣的不道德和聪明，而且心里还觉得吕西安使他更愉快。克里斯朵夫老是不客气地教训他，他用着可怜巴巴的神气去听着他，使他软化。他天性还算是好的，但因为懦弱，甚至也因为好心而不够坦白。他一半是在做戏，假装和克里斯朵夫一样思想，他很想知道他这种朋友的价值，但他不肯为了友谊做任何牺牲，不但为了友谊，而且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，他都不愿意有所牺牲，他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。所以他把和吕西安始终来往不断的事瞒着克里斯朵夫，他像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，凭了从小就学会的本事，若无其事的扯谎。凭了这扯谎的本领，他们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，使他们个个满意。他替自己辩护说，是为了免得克里斯朵夫伤心而不得不如此。其实，是因为他明知道克里斯朵夫有理，而不敢使他知道。也因为他照旧想做他喜欢的事，而不要跟克里斯朵夫闹翻。有时克里斯朵夫疑心他捣鬼， 便粗声大气地闹起来。他可以继续装作痛悔的、诚恳的、伤心的神气，对克里斯朵夫做着媚眼。女人最后的法宝，他想到的可能丧失克里斯朵夫的友谊，的确非常难过，所以竭力装出娇媚的和正经的态度，居然把克里斯朵夫软化了一些时候。但那是早晚要爆发的，在克里斯朵夫的气恼里头，不知不觉已经有了些嫉妒的成分。高兰德甜言蜜语的笼络，也已经有了一点儿，很少的一点儿爱的成分。然而他们决裂的时候，来世反倒因之更猛烈。有一天，克里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话当场揭穿了，他老老实实提出条件来，要高兰德在他跟吕西安之间挑选一个。高兰德先是设法回避这个问题，结果却声言他有权利保留一切他心爱的朋友。不错，他说的对，克里斯朵夫也觉得自己可笑，但他知道他的苛求并非为了自私，而是为了真心爱护高兰德，非把他救出来不可，即使因之而违拗他的意志也是应该的。所以克里斯朵夫很笨拙地坚持着，看到高兰德不回答了，他就说，高兰德，你是不是要我们从此绝交？不，不是的，那我要非常痛苦。可是，你为了我们的友谊，连一点极小的牺牲都不肯做。 牺牲？啊，多荒唐的字眼儿！干嘛老是为了一件东西而牺牲另一件东西？这是基督教的胡思乱想。你骨子里是个老教士，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了。 很可能，在我总得挑定一个，善跟恶之间，绝对没有中间的地位。 是的，我知道，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才喜欢你。告诉你，我的确很喜欢你，可是 你也很喜欢另外一个。高兰德笑了，他对着克里斯朵夫做着最媚人的眼色，用着最柔和的声音说， 仍旧跟我做朋友吧。 克里斯朵夫差不多又要让步的时候，吕西安进来了，高兰德用同样甜蜜的媚眼和同样柔和的声音接待了他。克里斯朵夫不声不响地看着高兰德做戏，然后他走了，打定主意和高兰德决裂。他心里有些难过，老是有所依恋，老是上人家的当，真是太蠢了。回到了寓所，他心不在焉地整理书籍，随便打开圣经，看到下面的一段，我主说，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，行走挺像，卖弄眼目，翘步徐行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叮当作响。所以，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，又使她们赤裸下体。读到这里，克里斯朵夫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，笑了出来，便心情轻快地睡了。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，只避免跟高兰德做亲密的谈话。高兰德突然表示难过、生气，玩种种花样，克里斯朵夫始终固执着，两人都不高兴了。终于，高兰德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， 克里斯朵夫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。克里斯朵夫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，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、闲荡、萎靡、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、无目标、突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。他不懂，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、为享乐而享乐、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。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，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。从远处看，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。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？除了寻欢作乐，它又一无信仰。克里斯朵夫正在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，在路上突然撞见了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，拉着一辆车子，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。走了一程，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，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。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，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。人家告诉他说，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100年之后，现在要分离了。可是，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，政府便凭着他的权力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。克里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，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玩票作风使他腻烦透了，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，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，也觉得痛快。克里斯朵夫不久又发现，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，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的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，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。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，难得有人真会动手，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写的原则付诸实施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。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了，几个连队闹兵变了，州长公署被焚了，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护送了，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了，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了，普渡众生的救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了。东一处，西一处，几百万人摩拳擦掌，嚷得满面通红，结果真的动武了。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，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，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、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。这样，个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实，拳头充实。你在远处看，从报纸上看的时候，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。克里斯朵夫发现，这法兰西，事事怀疑的法兰西，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。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。为了拥护宗教呢？还是反对宗教？为了拥护理性呢？还是反对理性？为了拥护国家呢？还是反对国家？简直各方面都有。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